呢次讲故事叫做《无限恐怖》。我是一个喜欢刺激的人，喜欢看啲鬼故事同埋鬼片，所以我个胆就越嚟越大啦。呢一日晚上，我照例打开电脑浏览一啲鬼故事嘅网站。点解依家啲鬼故事越嚟越冇意思噶？我一边喺度关啲网页，一边自言自语咁讲。突然之间，个电脑响咗声，跟住电脑屏幕就黑晒啦，然后屏幕上边就出现咗一行字啦。我叫小美，依家就开始你嘅恐怖之旅啦。你觉得乜嘢先叫做恐怖呢？呢段血红色嘅字特别之显眼，呢阵时嘅我就呕咗啦，以为系电脑坏咗，于是就拍拍电脑主机，但系个电脑屏幕依然一啲变化都冇。故弄玄虚，好，我就睇下你玩啲咩花样。我谂咗一谂，可能系电脑中毒啫。反正自己依家无聊，啱啱就想刺激一下，于是我就喺电脑上打到。我觉得依家起码有啲冷风，先至有恐怖嘅氛围噶。我真系感觉到有啲风喺我对面吹咗过嚟，一阵寒意袭来。室内嘅温度骤然之间就降咗落嚟啦， 唔系咁迟啊嘛，我开始兴奋起身啦。 呢啲唔通系巧合？啱啱有风吹咗过嚟，我系咁谂嘅。于是我又打字写到，外面嘅门应该有啲动静，咁样先至有恐怖嘅感觉噶嘛。我啱啱打完字，就非常兴奋咁想听下门内有冇声，但系一切都好安静，乜嘢声都冇。我有啲失望啦，心里边谂，果然系故弄玄虚。正当我喺屏幕上边想打字讥讽一下佢，突然之间，道门就传出吱呀吱呀嘅响声。我怀疑系自己听错咗，又仔细咁听咗一阵，冇错，只门就喺度吱呀吱呀咁嘅响，仿佛有人喺度不停咁开关门。只是此刻嘅我心跳加速，呢种感觉太诡异啦。唔通真系有？我准备放弃唔玩啦，但系一谂到自己就系搵种感觉，唔玩实在太可惜啦。就系、是、真系有鬼又点呢？我深深咁陷入咗一种刺激嘅感觉，无法自拔啦。于是我又喺屏幕嗰度打出：如果依家墙上边有一滩嘅血，就非常之恐怖噶啦。我打字嘅手啲啲颤抖啦。呢阵时嘅我望望墙壁。果然，墙壁上出现一个大大的红点，然后红点向四周扩散，一阵就布满了所有的墙壁，血红得有点诡异。我甚至闻到恶劣的腥臭味。呢阵时的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寻找刺激的心，强忍住颤抖的手，又在屏幕度写到：依家以后有女鬼的喊声就更加之恐怖了。好唔容易，我打完字发咗出去，即刻竖起耳仔认真咁听，一阵幽怨而且凄惨嘅喊声传咗过嚟，仿佛就喺我耳边响起，喊声非常之刺耳，仿佛系汇聚咗串天下嘅怨气，我感觉到心都要跳出嚟啦，成身开始不断咁颤抖，面色都变得非常之苍白啦。陷入咗深深嘅恐怖，无法自拔，手不受控制咁又打出咗一行字啦。如果我前面企住只女鬼，但系都未等我打完字，我眼前就企住一个人啦。呢个或许就唔可以称为人啦，因为佢只有半个头，剩得嘅一只眼睛系冇眼珠嘅，只一个空空嘅黑洞，里边仲有几条追虫喺度缓慢咁蠕动紧。成身就好似一副骨架咁，上面黐住一啲啲嘅腐肉，散出阵阵嘅恶臭。呢阵时女鬼就讲啦：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出嚟啦！ 讲话嘅同时，佢身上嘅腐肉同埋嗰啲蛆虫不停咁跌落地下度。我眼前一黑，失去咗知觉啦。又系一个晚上。一个人正在浏览鬼故事，突然之间，个电脑响咗声， 出现了一行字，我叫阿强，现在就开始你的恐怖之旅。你觉得什么才叫做恐怖呢？那些血红色的字特别之显眼。